现在的盗贼只靠蛮力，太天真了。 他们用 AI 规划逃跑路线，用无人机玩反追踪，甚至还能预判警方动作，连司警都被耍得团团转。 他们利用黑客手段入侵我们的监控系统。 由成龙饰演退休多年的跟踪专家，联手张子枫饰演的年轻司警精英，经典与科技的碰撞，开启一场关于你以为你盯住我，其实我早就看穿你的高手对决。 再加上梁家辉的惊喜加盟，这一局到底谁才是真正的猎人，谁又是猎物？ 不是练手，是不是想看看我王德忠总得不得？ 马上上到国轩的 MY 参加游戏，就有机会赢取两张捕风追影电影首映礼邀请券，去电影院感受一场斗智斗勇又斗心眼的警匪大战。 详情条规浏览国轩的 MY 捕风追影，8月16日任务启动。国轩 Be your own track。